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喂，這個病毒呢第四波呢就爆發了，咁咧，但系喺大约四至五个钟头之后咧，英国首相庄汉生咧就会发表对全国讲话，宣布好消息，话牛津大学参与研发啊，呢一个疫苗咧就已经咧系试验完毕，下个月咧最快就会推出，而且系分阶段注射。首先人哋呢清清楚楚啊，係一老人院医院护士第一批，然后係年龄85岁、80岁以上即刻呢係接受，跟住70岁以上，跟住60岁以上，一批批井井有条，然后会到春季，即係我諗出年3月底呢就係、是、实现全国接种疫苗，人人免费。嗱，人哋呢啲咧，平时唔吹水啊嘛。你唔好睇到佢日日啊增加几多宗确诊，增加几多宗确诊系英国人民族性自由放荡不羁，唔中意俾人规管，同埋笃信达尔文主义嘅结果。但系唔等于佢个后台啊，佢一班最精英同埋最有品格，品格最高。同嗰班咧医疗啊，同埋病毒学专家咧，唔喺度做嘢。而家人哋咪做成咯，做成咪公布咯。我谂以英国嚟一个领先咧，美国都好快，又欧洲会好快。所以咧，大家香港人咧，只要咧绑上安全带，唔好理嗰扎废嘅官僚喺度噏乜嘢，自己挨多3至4个月，我谂好快。就会有香港富豪富二代，如果得的话坐私人飞机或者包机去英国接种疫苗啦，我估好快就有啦。是吧，所以呢又不需要呢是太过悲观，大家挨埋佢，因为现在 Boris Johnson 都说圣诞节不会封城啊，因为开始接种疫苗，是不是，咁所以而家就係睇下英國嗰啲咁嘅僆仔呀，嗰啲咁嘅下一代呢吓，係咪話真係咁癲呢，係咪又唔繼續唔戴口罩，喔、哦、今次發達啦吓、啊、去狂歡啦，飲酒啦吓，拍嘢啦，咁玩埋佢呀，咁最終你咪又多1-200萬確診囉。嗱呢啲呢就你自己攞嚟衰啦，冇得傾啦。咁人哋Johnson講到明啦，莊漢生，老人家你而家盡量唔好出街。啊、老虎都 keep 住条命，等我隻疫苗到一个月后就到啦。啊，咁呢、這个起码有个目标㗎嘛，係咪 咁 啊我哋都要报道下中国嘅疫苗㗎嘛，唔好淨係讲英国同美国啦。咁啊据说啊睇新闻呢，1个礼拜之前呢就公布咗第三期嗰、那个即係试验呢係临床进度良好。咁啊据闻呢400蚊人民币左右呢就可以打啦。咁啊，當然啦，就冇你頭先提及咧牛津嗰個疫苗嗰啲細節啦，例如咩99% 有效啊，老人家 90啫， 老人家效用大啊，咁呢啲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希望盡快個疫苗咧能夠人人有份啦，因為而家咁樣咧睇個疫情咧，根本就第四波之後咧都唔會停落嚟嘅，因為。你跟住就係冬天同埋春天，呢兩個都係流感嘅高峰期。咁啊，再加上呢個病毒嗰個傳播性咁高，你睇下今日公布嗰個跳舞群組， 嗱 132人。 呢、這個跳舞群組你都知道咧，係已經係第四波嘅播毒基地。 係啦、啊，根本就係由嗰度爆出去嘅。 但係而家經過咧，已經係差唔多一年啦。你不能够因为呢几廿个富婆同埋一班母男嘅任性呢而惩罚全香港嘅企业同埋商铺。你应该呢就 点啊， 每日呢30钟、50钟、70钟呢，你用特区政府嘅财力、人力、物力，喺每一日将呢70个又好、60个又好 全部集中， 嗯， 然后每一个人写低啊，你啲唔好讲唔使十四日噶啦，而家你最近嗰七日去嗰边见过啲乜， 嗯， 然后再发散，拨用警力去将咧呢班人咧全部捞晒出嚟， 嗯， 呢、这个位数我唔知啦，你而家每你而家呢几日就系三十、五十同七十啊，仲嚟一次。嗰、那个网络咁样散出去咧，大约啊，我谂最多咧都系两万人到。 嗱，我又 你将呢两万人全部 call 晒出嚟，然后由政府咧系建立叫禁闭点，买几廿间酒店，或者即系讲坦率少少，全部迁晒去芝麻湾，将呢两万人啊，然后咧隔离咧系十四日。 嗯。 是咪嚟到喺香港清空。你唔好又叫嗰啲呢美容院健身房餐厅呢又是呢係閂門。对唔住。 嗯。 我係香港大多数人係唔会为呢啲少数播毒分子呢係会再作牺牲。嗯、其他人一样戴口罩洗手。 我觉得最唔抵啦，即係我觉得情绪发泄都要啦。 我唔系情绪。 其实唔系，我话唔系你啊，我话我啊。因为第三波疫情之后呢，其实香港人呢都好痛苦地守得好緊，無論係餐廳甚至係一啲譬如打拳啊，學運動啊，劍道啊嗰啲環境呢，我都親身去見過，全部人都戴口罩。 係呀， 甚至我哋食嘢或者係出到去呢啲任何公眾嘅地方，其實所有香港人呢都好守秩序。 係呀， 我真係火都嚟埋，你見到嗰條片。 係呀， 嗰啲咁嘅大媽，嗰啲咁嘅 老母，是吧， 三尖八角嗰啲样子，喺度跳到到失心疯丧尸舞咁样。 咁又冇咁冇丧尸。 我真係要讲，喂，你唔紧要跳舞冇问题。咁点解你唔戴罩啊？係咪先，你戴罩你手手 脚脚。我指口罩，我指口罩。 我梗係讲口罩啦，我话我唔明啊。 另一隻罩嗰啲我 真係唔明。 你戴唔戴咁唔关我。 喂，你跳舞咋嘛，你手手脚脚身躯喐啊个头喐。 係囉。 你做咩唔戴口罩啫？係咪， 係啊。 真係完全理解唔到㗎喎。啊！ 呢班戴口罩系唯一一个理由啫。 咩理由？ 你谂下咩理由啊？ 又唔使锡。 唔系，诶，七尺六尺嗰啲咁嘅东欧舞男。 咁点啊？ 跳下跳下，你都知啦。你以前冇落过 D 咩？你有冇落过 JJ 啊？ 喂， 跳下跳下，激嘅到最尾熄晒灯啊，慢舞噶啦嘛。 嗯。 咁啊，慢舞一个咁样揽住。 咁又唔系。 要系咁扫。 就算你跳 Tango。跳呢、這个嗰啲拉丁舞， 所以你要对舞蹈艺术， 咁你都面贴面㗎系咪先，呢啲系咪，呢啲就算你睇嗰啲社交舞比赛，咁呢啲就好正常，但係你面贴面你都可以戴口罩㗎嘛。 係啦。 系咪， 唔 系。喂，呢班人真係累香港㗎，真係。 面贴面戴口罩，有人觉得 点 累赘呢，你都有睇詹士邦片啊。 喂。 詹士邦片第一场 啊。 嗰啲邦女郎啊。系咪，你咪觉得詹士邦新康纳利觉得嗰下解嗰个罩啊，系觉得好好烦咧。啲男女之间嘅嘢好正常， 唔正常。 你都知啦，你阿鲍生，你就向来有光明顶彭斯之称，你又够正气啊。 咁啊，即系成你贵 正气啊嘛， 我多少都系 行正路啊嘛， 嗯、 你光明顶彭斯啊嘛，道德咧又高尚，系咪？估唔到今晚咧，你彭斯都要爆粗。 啊！我冇爆粗， 放多都粗。 喂，嗱，等于家计会或者嗰啲咁嘅即系性教育，嗰啲男女即系咩相悦之情，咁你都要戴安全套， 系啊， 系咪避免一啲咧性病？咁啊，冇人唔俾你话即系呢个亲昵，亦都唔系话要禁欲。咁你跳舞一样，你跳到点样辣身舞啊，面贴面啊，嗨来嗨去啊，啰柚碰啰柚都唔紧要。因为呢啲呢就男女愉悦之情，我理得你七十八岁老妇定系三十五岁壮男。唔紧要呢啲，但系个问题系你要戴啊嘛，系咪先。就算你哋呢对人啊返咗去啊你哋私人嘅地方如何亲昵，你都要戴㗎嘛。 咪囉。 系咪先。咁你有乜理由你唔戴啊， 系咪，你戴下套唔戴上罩。喂，唔係好啱啫，我覺得係咪呢個邏輯唔係好講得過去囉。 咁同埋呢，即係我今日都睇咗一個， 同埋以前試過到香港幕七一慶回歸跳嗰一次老母俾你睇㗎嘛，跳到雞毛鴨血係咪， 已經講過啦， 嗰次係中式，而家就西式，係咪 喂，冇分別嘅，你睇啲人嗰啲樣差唔多樣嘅啫，係嘛？都係嗰扎人嚟嘅，可能係。 嗱，講嘅要講明，有好多跳老舞嘅人士都係愛好藝術嘅， 係。 例如你老友阿陳萬娜 Man 娜，哦，曼珠沙華係嘛？ 人哋 Man 珠沙華嗰隻老舞跳到咧嚇。是好有嗰陣時佛列亞士提真扎真者羅扎士啊，嗰隻舊風人哋啊 ，man 啊跳舞咧，就真係追求藝術，係冇任何其他嘅雜念。 係啊，所以啲記者走去問佢咧，我真係覺得咧， 咁梗係唔關 man 啊， 梗係唔，我肯定啊，唔係佢唔係啦，係咪先個群組裏邊？ 係啊， 點會係嗰啲咁嘅啊畫面嗰啲咁嘅人啫？ 係 man 啊，同上流人。啊，交往噶嘛，啱唔啱啊？ 嗯， 系咪？包括阿鲍博士，你都有个座上宾，仲有白明哥啊，呢啲系咪？ 你都有份，系咪先？ 啱唔啱 啊？仲好多吓， 济济一堂两个礼拜前， 嗯， 帮阿 Manna 姐贺生日嗰班，全部高端人士， 嗯， 系咪？你记者走去问 Manna， 真系涉足神明啊，简直啊，梗系冇 Manna 份得大。好多啲人跳老舞咧。就真係冇啊陳萬娜嗰種境界，更加唔好講啊黃仁萬同埋啊邊個啦？ 嗰啲啊芭蕾舞唔係嘅，咁樣又係咪先？ 張天愛啦，唔好講嗰只啦，係咪？好啦，廣告翻嚟再講。嗱，近年興呢個大媽舞，無論中西咧，我覺得嗰個原因咧。就是衰一样嘢，就叫做西方的女性主义。 有关女性主义？ 绝对是关。 嗯。 本来在中国文化里面，第一记住啊，现在习近平主席讲要复兴伟大的中华文化，而且呢是要弘扬孔孟儒家之道。 嗯。 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中国人先？是啊。 首先你是中国人。 照一下块镜，你的皮肤是什么色先？黄啊嘛。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文化思想是由儒家孔孟呢是定为一尊的嘛。 是。 咁儒家孔孟道德的第一戒条是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嗯。 Okay? 嗯。 啱唔啱啊？而男人呢对住女人的美色，包括七十几岁的阿婆在你面前婀娜多姿，是吗？金鱼嘴兼黄蜂腰。啊！我攞摇摆嘅时候咧，亦都应该坐怀不乱。你而家揾一扎洋人啊，个个昂长六尺系东欧，再加插几件咧，叫做 A4 流民证、山寨版费玉清啊，同埋呢个叫做翻身，唔好讲翻身，仲喺度啊！呢、這个叫做咧港版林冲，你知边个林冲？ 我知道大道哥王啊，即系我梗系识啦， 真系博学系嘛？即是林冲呢是上欢乐今宵唱最后那隻歌， 嗯， 长头发 是 那个关刀岭， 大眼大大粗眉， 大眼大，他因为有日本血统， 嗯， 他亦都有一个叫早年的叫做那个边个金城武啊， 嗯 啊，这个叫早年金城武之称，那呢那件恤衫大关刀岭呢六七粒纽呢就不够的。咁有掩掩样样嗰阵时，日立牌十五寸咧，嗰只彩色电视咧就睇到啲胸毛啊，然后咧有两有嗰块胸肌有阴影啊，然后陀块肉噶，你知唔知啊？中间 哦， 吓、啊、又摁下摁下咁样咧，系唱啊《热情的沙漠》啊，知唔知？欧阳沙飞唱嘅林冲，吓仲有咩钻石眼，系嘛？钻石钻石系嘛？嗱，嗰阵时咧有林冲，仲有一个叫洪钟，洪钟就麻麻地啊，唱一只叫《神秘的约》， 即系巨人三重唱其中一个，洪钟啊嘛， 一路唱咧对眼咧一路眨下眨下，吓嗰个就麻麻地，所以一拍埋去啊，嗱，林冲啊、包立啊呢啲咧吓，都有少少嗰只咧吓。半即系叫啊半半唱啊嗰种味道，后来咪费玉清啊、费翔啊、阿刘文正一出啊，成个台湾啲师奶咿呀鬼叫啦，啱唔啱啊？ 係咪幾乎連蔣宋美齡都想變壞啦，一夜之間。 我即刻收到 Mela 姐嘅 WhatsApp。 啱唔啱啊？ 啱 ,Mela 姐監聽啊，曼珠沙華。 啊，曼珠沙 華。嗱你小心講嘢。 而家 Mela 姐多咪知道乜嘢叫跳老母嘅境界囉，啱唔啱啊？ 梗係啦，係咪跳舞呢啲社交舞係有晒呢個舞步姿勢。 同埋你要咁上下氣質。 唔係隨便好似嗰條片咁樣喺度扭腰喺度亂揈就係 㗎。你要呢七十歲要阿 Mena 姐咁嘅身材玲瓏浮凸。係咪 嗯。 你話同佢何生入埋去一攬住條小蠻腰，明明都做得你阿媽，嘩都分分鐘有生理反應。嗱呢隻呢就跳得老母啦。啱唔啱？ 唉，梗係啦，真係所以唉。 即係唔通我同你鮑偉聰就走去做光珠綠壯士咩，唔得㗎嘛，啱唔啱？ 嗯。 係咪先？ 係咁啊，所以呢好似嗰位咩社交舞嘅咩主咩協會定咩主席吳生講係啱。其實今次呢個群組呢就真係呢污蔑曬成個社交舞㗎。係 啊。 係咪先？ 咪你要只要有品味同要跳到有美感。 嗯係。唔係你點一跳都唔緊要，好似我頭先所講， 你要戴口罩， 你要戴口罩， 戴罩跳咪得咯， 係咪先？冇人俾你跳， 自己跳下跳下，係咪跳到越辣身咧，越火熱，跟住有效聞。 你轉個地方，我理得你啫，係咪先啊？係嘛？ 冇所謂，啊就張竹君都要出聲啦、 嗯， 留喺屋企啊！喂，張醫生，鬼唔知啊！咧我同班跳老母嗰啲消費者，我夠想留喺屋企啊！你要个老公同班猪朋狗友去观澜湖打歌符先逼得佢上去跳啊！而家就系你特区政府全城封城啊嘛！啲医生、律师、老公你喺屋企，我点叫啊？嗰、那个罗马尼亚版林冲翻去跳啊？啱唔啱啊？ 你想 啊？ 你有你想观澜湖，我有我跳老母。 咁你要开关俾人上观澜湖，你封咩嘢城咧？又阿张竹君啱唔啱啊？ 我听闻咧，啲老婆都好高兴噶喎。个佢啲老公冇得借口上去观澜湖啊！ 系啊，唔系一则以喜，就一则以咬碎。 观澜湖都系好地方嚟嘅， 佢上得观澜湖，你咪上得屋企咯，系咪先？ 系咯，各有各精彩， 世界公平噶嘛。咁佢就老公焗住冇得上观澜湖，又冇得上东莞啦，系咪？屋企咧喺度数手指同睇 Netflix 啊，叫个奔妹帮佢喺度炖燕窝，咁个老婆先焗住出去。跳老母啦，跳下跳下成班咪出事啊嗱，啱唔啱啊？ 哦，咁即系点啊？ 我哋好持平噶，我了解佢个苦处。你张竹君就话你留喺屋企跳，有头无点想做。 即系等于个老公 一睇就知张竹君呢啲落良家妇女， 佢仲正气啊？你知唔知 啊？佢良家妇女， 啊，佢系 我唔怪佢，佢良家妇女，知唔知啊？另外嗰两个，一个林郑，一个陈肇始咧。佢諗都冇諗過， 即係好似啲老公話要出去飲嘢，咁唔通個老婆喺個雪櫃攞罐啤酒出嚟倒俾佢飲嘢咩？係咪先？ 生力啤 一樣啊，係嘛？你叫個七十幾歲嘅阿婆喺屋企跳，係嘛？佢死咗佢好過啦，係咪先？ 唉，我哋試嘅嗰啲知道道老字咩叫聽講啊？啲 uncle 啊咁道老字咩叫跳茶舞，我哋都聽過啦。你估真係跳舞同埋飲茶咩？啱唔啱啊？ 嗯。 嗱，所以呢隻跳老舞咧係中國婦女傳統咧，我理解嘅。 嗯。 兩千年來一千幾年，你扎腳啊、砌妾啊、做丫鬟啊，你到咗廿一世紀啊，真係有一個婦女嘅個性解放。 其實都係一個女性自主，因為個男性咧一向以嚟咧， 身體就 嗱你上觀瀾湖啊，打呢個高爾夫球， 夜夜笙歌 係嘛？跟住依度又話去傾生意啊，落去尖東以前啊， 左邊啊趙薇，右邊咧就呢個范冰冰。 系啊，跟住 再起多两 飞去上海，又话去开会。 上海就轮到汤唯啊，加呢个叫张子。 咁你谂下，佢守咗几十年，由佢十几岁嫁俾你，六十年之后，而家七十八啦。 系啊， 佢去跳舞都唔得咩？ 啱唔啱？ 啱唔啱先？ 啱。 我要为佢哋讲翻两句说话。 我系好持平嘅，所以 系咯， 系咪？ 我忍咗你六十年。 我当你十八岁啊！ 我十八岁跟你 花季闺女有冇六十年？ 你六十年你出去花天酒地去观澜湖打歌符打咁耐， 拜登同龄啊！咁出嚟跳只舞都唔得。 东莞由农田都变咗呢个工业城市啦！你玩到 系嘛？惨啊！ 我而家七十八岁，我梗系要出嚟跳舞啦！ 咁梗系要将冰山劈开啦！点知一劈唔劈又自可，一劈咧就全城撞火！唉，真系好不幸。新闻翻嚟再讲。 所以呢即是发现一个两性不是很平等的问题。是吧今次尤其是这个这嘅播毒的群组呢就被啲好事者呢就埋即是包括卫生署啊里面人将那些地址呢是报晒出来。就发现呢啲消费客女性的消费客啊啲地址啊起码都半山啊这个煤道打上地利根德国啊种植道啊。 哇即是不是中产喎、 啊。不是乔福道、啊。 是富豪来的喎呢啲。 或者你那边呢就点都司徒拔道上决兆辉台都冇啊。打上呢个叫玫瑰新村啊。 嗯。 同埋接住呢个旧山顶道。另外那边是阳明山庄。啲武南啊惨喎。一睇哇天水围啊佐敦道啊。德兴街啊嗰啲啊你知嘛 嗯 惨唔惨啊你话 嗯 一學眼泪啊仲有啲咩山东街啊汕头街啊湾仔啊石水渠街嗰啲梗房啊咁。喂唔系好公道啫。 嗱我又唔系咁讲我哋持平啲啊因为呢我睇新闻报道。 里面有个社会学喺度啊嘛。 唔系有因为我今日睇新闻呢位香港体育舞蹈总会嘅委员会召集人啊吴生呢佢就喺电台节目解释佢话呢呢个跳舞唔系一啲唔正经嘅活动。佢话头先你提及嘅年龄差距呢系因为女嘅因为年龄大到系啱啱可以负担嘅年龄学跳舞。咁我唔系好明白啊点解年纪大呢就可以去到负担嘅年龄。而跳舞 老师年轻呢系因为佢以舞养舞去比赛嘅年龄。咁啊即是他意思是这样。 怎样叫以武养武我不是以战养战。 即是可能我理解可能是靠住教人跳舞或者伴舞去即是搵生活费那他又可以去比赛因为比赛没钱嘛。那我估一句意思是这样啦。那这个跳舞老师我就理解的因为呢你可能未成名啦亦都未拿过比即是那些叫锦标啦那你又好醉心这个舞蹈。咁你又唔能夠即係去打工㗎嘛咁你唯有就係充当呢啲教练啊或者伴舞呢 呢啲惨 去赚生活费去实践佢嘅理想。咁我完全理解嘅呢啲我真係即係你知唔知男人即係搵食係咪要可能仲背后做个老婆有个仔女咁焗住抛个身出嚟係咪 要平时去健身你都知道 好辛苦㗎呢啲。 费几皮嘢一年。 所以唔好即係唔好針對嗰啲舞男。 你练到大大隻隻入到更衣室换衫仲俾啲另类性癖好人士埋嚟嗨嗨油。平时付出啲成本都可谓一學眼泪。o k 係呀真辛苦钱嚟㗎。 返工嘅时候呢哇整埋嚟啲客呢呢、這个就陈立品嗰、那个黄夏伟都冇话冇我哋冇歧视啊。 嗯。 但呢我哋身为男人过来人呢你都知啦啱唔啱 我就唔知 道。你都系男人嚟㗎嘛。 我就想象唔到。 你唔好扮纯情啦你唔知 道。我彭斯嚟㗎嘛系咪先啦。啊。 咁呢喂真系惨无人道㗎。啱唔啱 唔系我真系好同情因为呢。 我可以讲话系一个厌恶性嘅行业。 嗯。 但系呢即系呢种咁嘅工作呢种嘅 job 呢唔可以做得长㗎。 嗯。 係咪 嗯。 因为有个人道嘅底线㗎。 人道上升到。 係啊人道问题。 唔係我就觉得呢如果佢真係醉心呢个舞蹈呢个艺术呢又为咗咁嘅生活呢要担当呢啲咁嘅伴舞或者教练呢係好辛苦嘅。係咪先辛苦钱嚟作为男性。 呢啲皮肉钱就 差。係咪先真係唔容易。 我话你听。就同女性呢做呢啲呢就有一个好大嘅落差。 係怨文其长。 呢、這个世界点解呢为母女呢做母女呀、 嗯、 或者叫巴女呀讲句欧啲。 嗯。 嘅数目永远喺人类世界係高过母男呢。 即数目多过。 係呀同埋巴同埋呢个牛郎呢。 嗯。 牛郎有你去到新宿啊都有搵啲花靓啦。 同埋因为如果牛郎或者母男呢嗰、那个价钱又高啲过母女或者巴女。 点解会咁呢呢、這个就是上帝做亚当夏娃嘅分别。 嗯。 係咪 嗯。 因为你嗰个做母女做母女啊即係我讲粤语长片嗰啲。因为你系女人女性。 嗯。嗯。 你女性有一样嘢系可以 fake。 嗯。 你知唔知？唔知系 fake news， 嗯， 啊，俗称咧就叫做成条死鱼咁。OK， 你唔中意， 嗯， 个男人咧，个男主顾咧系唔会怪你唔够热情嘅， 嗯， 系咪？ 嗯， 总之有嗰只触觉就得， 嗯， 但系咧男人出嚟做咧系好大镬嘅，因为个女性嘅顾客咧弊在啊，佢唔系好似男人咁咧。一埋牙剑及你及咧，即系套戏啊！一开画就嘭一声， 即 系大 慢热系嘛？你意思系？ 系啦， 要女人咧系嘛？ 你弊啊弊在你男人就以为佢咧系要男人嗰味，但系佢有十个咧到嗰把年纪啊，六七个唔系要。 嗯， 佢话要享受个过程啊。 嗯， 哇大镬啦！呢、這个过程 气氛 长又得，短又得。 氛围或者叫 唔系长越长越好，唔系想讲矫正，只可以长不能够短。 嗯， 啊，我系讲呢个过程啊， 系 知唔知啊？即系要个氛围，呢、這个氛围咧，你要咧，千呵咧就百顺。 嗯， 啊，又要陪下佢咧去 Sogo 咧买下嘢，买下嘢咧啊！你等我睇下，哎呀呢条手链靓唔靓？嗯，唔靓，嗰条啱你啲系咩？嗱，你睇下系咪呃我价？唔系嗱，我睇个 selfie 俾你睇。嗱，你咧个皮肤白啊，皮肤白咧就衬咩咧？就衬金链好啲。你话如果你话晒得多啦，有啲古铜色，我就 recommend 你戴珍珠啊，珍珠银白啊。哎呀，系、哦，心谂，唉，嫁个老公几廿年，做牙医。吓、啊，未曾讲过一句半句咁贴心嘅说话，啱唔啱？ 嗯， 个女即系嗰个消费者，唔系好似你男人咁下下开门见山啊！ 哦，我明啦，因为我听过，咧有啲即系娱乐圈中人咧，就去夜总会，咁跟住咧以往嘅嗰啲八九十年代咧就出去食饭噶嘛，咁跟住一上到嚟咧就叫同人讲咧就连甜品都上埋啦， 系啦， 一次过， 系啊。 点解呢？因为佢急不及待啊！因为佢个主菜未食完咧，佢惊万一食完主菜咧，仲要等甜品，因为仲要等甜品咧，于是即系去下文咧就耐啦。于是咧嗰个男性咧，即系个老个 boss 啊，或者嗰个所谓老细咧，就同嗰个部长嘅经理讲话唔使啦，连甜品一次过上晒啦，咁而得嗱嗱临食完咧。就去下文啦， 系啊， 嗱，男人就系咁啦， 男人系咁噶嘛， 就完全冇情趣嘅， 佢唔系冇修养、冇教养啊， 系啊， 佢里边嘅生理时钟啊， 嗯， 个基因系咁样冚咗落去噶， 嗯， 佢有咩计？女人 唔系呢个人类学嚟嘅，阿陶生， 女人你要听古仔啊，死啦，听 唔同啊嘛，喂，呢啲来自人类三万年前， 我因为咁多古仔讲， 男人咧就咁啦，你唔好针对男人 做足一千零一夜， 因为以前嘅男人咧要出去狩猎同埋好危险啊，出边有剑齿虎啊，所以我而得咧一定要快快脆脆咧播咗种咧，我要出去个山窿里边咧去狩猎啊，同埋咧惊有剑齿虎嚟咧呢个山窿 插死。 所以我一定要尽快做完嗰件事。 你讲啱， 呢个系我哋人类生存咧，能够 三万年， 三万年前 遗传 决定咗而家， 系咪啊？ 喺大富豪以前嘅中国城就咁样啦。 系啦， 啊，呢个唔关佢哋事， 唔关佢哋。所以 人类学嚟嘅， 睇埋嗰啲咩唐西风月啊，又话红豆煲红豆沙嗰啲咧，系嘛？嗰啲系唔正常啊。 嗯， 正常你睇成个大江南北呢啲嘢。重庆、上海、广州， 吓， 呢个由花都到富都，吓，啊，呢啲大富豪至到咧呢个大老爷，全部都讲咁多做乜嘢啊？拍台拍凳，吓，闹个妈咪，唔好讲咁多啦，吓，俾个银码嚟得啦，哎呀，要氹氹咩？氹咩啊？吓， 攞手袋啦，系嘛？即系以前嗰句俗语啊嘛，系嘛？ 今晚佢好斯文噶。做光明顶嗰个咧，我嗰最衰啊！嗰个开口开口埋口尖酸黑，唔系啊！ 嗰个法西斯啊， 彭斯啊，嗰个 唔系彭斯，唔系法西斯。 今晚偷偷地出嚟嘅老婆唔知啊，咁啊，嗯，系咧，唔好咁扭文啦，又好，你有冇听下粤语片啊？嗰啲郑碧影啊，氹下氹下嘅，又好咁，点啫？喂，有个过程啊，你 嗯， 女人唔使啊，系咪？男人你哇，慢慢氹啊，死咯！我就算今日陪你 Sogo， 喂，听日同你行广东道， 嗯。 系咪？ 嗯， 有时十个 唔系又唔好怪啊， 又唔系咁爽手， 又系人类学嚟噶。嗱，我真系我读历史， 佢最多咧买多件，佢自己买两条。Hermes 咧，佢最多搭对袜俾你嘅，仲要去 Sara。 呢个人类学嚟噶，陶生。但头先我讲咗三万年前咧，即我哋男性点解要快快脆脆完事啦？因为我哋要生存啊嘛。女性即系佢咧去咗过咗嗰个生育年龄咧，即系 Let's say 可能系五十岁 咁 以后啦。咁咧佢嘅生理状况咧就唔系再适合咧头先我哋讲嗰种男女之间嘅活动。於是呢嗰種即係活動已經係所謂退化或者係消失㗎喇。咁所以佢要求嘅係一個心靈嘅慰藉。你唔能夠用返男性，就算佢70歲80歲嘅男人呢，佢要求嘅嘢。因為佢呢嗰部分嘅生理功能呢，個上天啊已經係將佢即係佢嘅任務已經完結㗎喇。唔再需要㗎喇嗰啲嘢。所以佢要求嘅即係一個心靈嘅安慰。所以如果男即係嗰啲母男或者係嗰啲後生嗰啲呢，佢係要作出一個呢頭先你提及嗰啲啦，咩珍珠啊，咩金鏈啊，咩襯膚飾啊，嗰啲就係等於呢佢哋嘅所謂 sex life 啦。性嘅生活啦， 即鲍生你都好了解啊！ 咪读书啊，你知唔知？ 女人咧心理喎， 咪你要读人类学噶，真系啊！你唔好成日笑埋嗰啲文化研究啊！ 怪得我见到近年市道麻麻地， 点啊？ 冇乜气开，我见到你偶然都穿下金戴下银啦， 我冇喎， 好似都 大来大去嘅都系嗰只表 啊！ 我又唔识跳舞，你咁讲嘢啊，系咪先？ 即系你估真系跳舞咩？啱唔啱啊？手指识跳舞咪得咯，有时。唉，即系 唔系我今晚就尝试咧去解读一啲咧，即系而家好多坊间误解咗，成日误解啲女性咧，好似啲男性出去搵食，唔系嗰回事啊，系嘛？你要体谅下。是吗？女性和男性的生理 結構，所以我剛才提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为什么呢？你今次见到啲主顾呢是住到咁好地利跟德国，而出卖的那个性别呢就住到咁草根呢？这个呢不是很公道。 嗯。 是吗？因为为什么呢？喂大佬，真是啊，那班如果这样的话，那住在深水埗啊、北角啊那些呢，嗰啲大媽，啲最弊嗰班咧係跳跳下紅歌嗰啲咧，心無雜念噶嘛，隻隻歌都係毛主席共產黨啊！你今次啊有另外嗰組跳西舞咧，俾佢睇到，哇！原來咁過癮啊！佢哋啊有心思思啊，下一次由佢哋啊去跳西舞啊，咁啊點算咧？喂，但係件件東歐嚟啊，係嘛？你知啊，有一個一跳就跳咗億幾啊！咁你要我叫我哋深水埗啊，黄大仙啲基层妇女阿婆啊，咁啊点样消费得起？ 我你提及嗰个咩以前汇丰嗰个咩 CEO 嘛， 系咁你叫一般基层 跳社交舞使咗亿几， 点样啊负担咧？唔通你陈茂波开仓派米咩？个个派一个叫跳老母津贴咩？啱唔啱啊？ 嗱，我又咁样。我真係要覺得政府或者係呢個康文署呢應該搞返一啲呢社區，好似頭先你講呢呢啲咁嘅社交舞嘅即係活動。但係 整啲正能量。 冇錯，其實區裏面有好多呢上咗年紀嘅男性呢，其實都好熱衷跳呢啲舞嘅。 所以我哋今日有啲建設性向特區政府呢個叫做林鄭、張竹君、陳肇始呢、這個三人組呢，女性三人组提出一啲宝贵， 即系揾阿张建中呢类咁嘅， 嗰个行埋一边啊，嗰个摊唔着。广告翻嚟再讲。因为咧，武男嚟讲咧，我哋都知，你喺阿根廷啊、智利啊、东欧请翻嚟咧，山长水远。啲身价又贵，你始终都要教你跳舞啊！咁人哋几十年舞技啊，点啊？系咪？你林郑啊，提倡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啊！喂，你坐高铁40分钟到嗰个广州咧，就有10万8万，一样系壮男。不过咧，就唔系来自欧洲，唔系来自东欧，系来自东非啊！嗰啲索马里啊、肯亚啊，呢、這个乍得啊、黑墨龙啊，唔好讲啊，六尺、七尺都有。同埋咧，你入嗰身肌肉咧，唔止古铜色，深好多。 啊，但又好奇怪，呢啲社交舞咧， 摸落去咧， 非常之結實彈實。 係咪我孤陋寡聞呢？真係好少呢呢啲來自非洲嘅人士呢去跳㗎喎。 而家嗰班人呢就本來呢就去義烏嗰度呢就去攞啲廚具同埋打火機呢就運過印度洋返祖家。而家呢因為呢隻病毒呢全部喺上面坐艇。行行企企俾公安呢四圍趕。呢啲咁嘅人口你不如你林鄭夾埋陳肇始張竹君三個上去你揀返一百幾十件精壯嘅落嚟。精壯落嚟叫佢哋學武。唔一定要聽過啊。學返佢哋非洲嗰隻呢長古舞都得㗎。 喂呢啲我真係覺得呢嗰啲有錢嗰啲富婆呢點解請親嗰啲都係嗰啲白人啊。 唔係我所以我唔係好鍾意呢嘢係咪有種族主義啦。 冇錯啦我哋光明頂成日都呢即係好似。 我哋講大愛平等我最憎種族主義嘅。係 囉我哋就反對。 點解係咪一定要羅馬尼亞加阿根廷嗰隻你先啃得落呢 點解一定東歐加南美呢東非加呢、這個呢、這個唔得嘅咩南亞唔得嘅咩 喂你又識得上廣東男人就需要食野味。 係呀。 跳舞都可以野味㗎嘛。是不是先我讲齋跳舞你怎麼知道是不是 先那些黑人的形體啊和動作都很優美的。 正添啊 是不是 喂這個 Kelvin Klein 有一個黑人的 model 啊 20 歲出頭啊哇真是讲身材和樣貌啊 ,fit 個流友啊真是。 是啊。 所以要將個眼界是要拓闊是不是不要只是對人哋有種族偏見。哦话唔话一啲人话有唔鍾意有浸除咁东欧嗰啲冇浸除咩大汗淋漓嗰陣时啊乜嘢除你都鍾意㗎啦你呢隻整一阵森林味係咪先眯埋眼係咪咪送嗨啱唔啱係咪先 咁我特区政府可以考虑输入呢啲外劳。 你输入呢啲外劳 係咪 然后十八区每区配给十几个在那些大專會堂叫區議員呢現在呢去那裡配合區議員個個都是對基層的扶役基層那些很有熱誠的嘛是吧對不對那你不用搞到個個都走去談450萬要超級區議會搞到不是很開心啦是不是你有勢藝你不想他搞那麼多政治這些就是十八區區議會 OK找啲女嘅嗰啲議員呢幫埋眼攞一次性呢係入大陸去廣州三元里大家氹氹跨圍住問國家廣東省政府廣東市政府呢攞 permit 攞返揀返88件發發聲好嘛然後呢分配給各區咁呢嗰隻價錢呢就梗係相宜啦跳舞。各種舞都有一跳啦。唔係一定要聽稿咁聽稿好蝦人學㗎。踢下踢下一腳踢落去揮落去嗰度嘩痛到飛起。呢啲唔會嘛係咪先。 咁我都覺得好事嚟嘅你好過嗰啲屯門公園嗰啲大媽成日跳埋嗰啲小紅歌啦係咪嗰啲。 當然落到嚟14日隔離呢個唔使講啦。但係嗰、那個成本低啊嘛是咪一系就咁是咪 咁啊我。 不过呢个等呢个第四波过咗先啦是咪而家咁样啊哇我驚特区政府你第样啊唔听啊呢啲听到好巧啊。 唔系学你话真係唔好累其他行业啦是咪即係搞到啲美容院啊 而 家嚟緊嗰啲食肆酒吧好 驚。书展本来有得搞就系、是、因为你跳下跳下老母你就跳得爽啊。我哋啲大好讀書嘅青年係咪就今次12月10日至16日本來有得逛書展。 冇啦。 買套唐詩300首呢係再加呢個叫做呢個羅素全集。係咪我哋呢啲讀書嘅文藝青年呢有一個品格嘅修養有向上之心而家俾你呢班跳老母呢搞到呢我哋自己啊嘅活動咧就被取消，所以你唔好話因為呢班群組咧，你走去咧嚇又下令嗰啲美容院、健身院啊咩餐廳，唔關我哋事 ，OK？ 喂，佢哋啲做得好好啊， 我要做生意 ，OK？ 啱唔啱啊？ 冇錯啊，所以。 即係呢啲舞場啊、舞廳封曬佢，係嘛？啊！全部拉晒去竹篙湾， 翻屋企跳得唔好讲话风系嘛？啲老公咪集体迁移咯，入去呢个 唔系横掂学你话啲老公 乌溪沙住， 啲老公都冇得上观澜湖，咪翻去同个老婆跳咯。 系系呢啲， 好唔好？ 跳埋我份， 你讲出啲男性嘅心态， 唔系我啊，好多啲嗰啲医生律师话跳，如果我跳得落，我使咩去观澜湖咧？ 咁啊， 听晚十一点， 咁又系。